半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萌萌 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哎，那今天咱们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这几年随着这个二次元文化热度的升温，手办这个词也是被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所知道。 对的， 那比如说我们就来看这样一张图，麻烦导播老师给我个特写。哎，算了，我自己手动自己特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其实这就是当时传说中的98亿手办。 98亿？ 对。 什么是98亿？ 当时因为一个小小的乌龙事件，然后 B 站的这个2233娘的手办就被炒到了98亿。 是吗？ 对啊，但是最后澄清了这只是一个乌龙而已。但是也让更多的人就是来知道手办，或者说关注模型关注模玩这个领域了。 其实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很多人对模型啊手办啊这些定义并不是很明确。就比如说有人认为呢，就是所有的玩具都叫手办。还有人认为呢，就是只有日系的 PVC 制品才叫手办呢。就也有人认为啊，只要是美少女的都叫手办。那到底怎么分辨呢？ 对啊，所以怎么分辨呢？其实我觉得明月的这个疑问应该也是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很多小伙伴的一个疑问。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给大家这个答疑解惑一下。所以我们邀请到了七八动漫的创始人老盛以及五二 TWICE 的产品经理高权来做客直播间。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老盛给大家打招呼。 对，这是老盛。 对，没错，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这个算是魔玩圈里面的大咖了。 对的，对对对。那么今天节目里呢，就咱们就让老盛和高权聊一聊让无数小伙伴吃土啊，让无数小伙伴心动的动漫模型玩具。 没错， 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呢，也可以通过 B 站来发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都说说您最近入手了什么手办呢？ 或者说大家在这个玩魔玩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发来弹幕和我们两位嘉宾来交流一下。 还有我们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啊，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的，其实我明月在报群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就兰陵说他连自己的 QQ 群的群号都记不住，但是 我记得住。 你记得住谁的群号？ 我的。 这样子。 我不是记住他的群号，大家不要误会啊。 对，我也误会了，其实你知道吗？ 真的。 但兰陵想表达的就是，他连他自己的群号都记不住，但是他记住了漫游漫游团的群号。 其实我也是，因为念了这么久了吗？ 那你来背一下好不好？ 567-556693， 大家一定要加入。明月说的。好的，为大家开玩笑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明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七八动漫创始人老盛、 欢迎老盛， 还有52 Twins 产品经理高泉，再次欢迎。哎、欢迎二位。 其实刚才这个明月已经提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命题啊，就到底什么叫手办，什么叫魔玩。就是很就是这一方面的概念，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混淆，或者大家有一个误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某宝上面去看这种大家传统意义上手办产品的时候，好像感觉很多产品都被纳入了手办这个范畴里面。 对， 不知道两位你们心里的这个魔玩模型和手办是怎么样去分别的呢？就这几个概念比较容易混淆的，你们怎么去辨析呢？ 老盛先来说一下吧。 其实啊，我拿出一件东西，大家就很明显的知道什么叫模型了。 啊， 好 啊， 就是咱们带来的一个样品，就是万代出品的一个 SD 高达。 嗯，高达。 我把这盒子打开啊，大家就知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什么是模型了。你看 什么是模型？ 模型 就很多小零件， 就 是 一些小零件，对，它是一个没有拼装的， 需要 用手动去组装的一个一种玩具。 嗯， 这就是模型，看。 就是它分了很多的部件， 对， 然后需要玩家自己动手去把它组装成。 对， 对， 说明书，对、就是这种还没有被拼装成完成品， 嗯， 需要玩家手动用工具去制作的一个玩具。 所以模型都需要加入玩家自己的智慧的， 对，加入玩家的骨血。 那像这种模型的话，它只有一个拼装方法吗？ 对。 只有一种，就是它不可能拼成别的。 真相只有一个，所以拼装方法也只有 这样啊。其实模型它也是一个很发散性的一种，你可以二次创作的。比如说，你可以按照说明书，把模型这样正常的拼出来。那么，比如像万代这个系列啊，它同系列它的骨架，它的一些球形关节是通用的。你可以用第二款的，比如说脑袋和它的身子换一下，好了，就变成另一款了。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高达。对，它的玩法是很扩散的。另外你还可以用一些高级工具，比如说你会改造，比如说你是个手动达人，那么你可以拿一些喷笔喷泵啊，或者是胶板啊，补土啊，你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面目全非。比如说有的人在网上就做了一个，把这个七八二高达改造成一个什么关公啊，关公手持大刀一个高达，也很有趣的。 这是属于玩家自己的这个创造了。 对，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有很多汽车爱好者，他们会收集各种各样的车模，但那种车模也算是咱们这种 模型吗 的一种吗？ 车模是属于模型，但它并不属于模玩。模玩具体来讲，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动漫题材。至少也是个影视 题材，动漫领域， 动漫或者 对动漫领域的名词。那个你要说把模型算下来以后啊，那可能汽车、大炮、军模啊，甚至说那种模型啊， 对对， 可能都算作一个模型了，就不是说咱们现在二次元广义上的这种模玩了。 像高铁，不是有的时候你去坐高铁的时候，然后那个乘务员也会跟你说，哎，你看这是我们的 动车的模型。 对对对，动车的模型，它就属于 模型， 它不属于模玩吧？ 模玩。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它也是能拆开，好像是能怎么怎么样的吧？ 动车那个应该是成品模型， 成品的， 对对对， 哦， 是做好的。 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这个收藏和观赏的作用。像这种模型的话，你看自己有组装的过程，可能自己就比较能够享受那种拼装的乐趣在里面。 对的， 尤其是不看说明书拼装，这种比较复杂的，是不是不看说明书？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在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把它组装起来？ 不行， 老上做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怕紧张。 应该已经轻车熟路了。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模型的概念，那手办的概念和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手办啊，手办其实现在广义的手办就是这种日系的美少女的 PVC 人形，大家都称之为手办。实际上在我们业内呢，只是把这个原型师做的这种，就是用树脂材料、美国土或者油泥原型师做的这种原型，我们才叫做手办，就是英文也叫做 GK。 GK 也就是没有经过涂装的这种， 对对对，就是没有经过涂装的，或者是经过涂装的，但是它是，属于设计师手做的产品。 也就是说 GK 要满足一个条件，就由原型师来设计。 对对对， 原型师来设计，那是不是说就是只有一属于唯一产品呢？ 对，它会不会量产呢？像 这个 GK 理论上来讲也是可以量产的，但是它属于不是说开钢模那种的， 对， 它属于一个翻模工艺。 嗯， 比如说你用树脂啊，一些什么化工原料、化工这个咱就不详细说了。 嗯， 就是它开出的模具呢，最早只能生产十几个，后来可能材料坚固以后生产几十个，但现在的工艺也只能达到一次生产200个，像钢模可能 是。这个我来说一下吧，这个生产工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刚才说到这种树脂的产品啊，就是说，它是用一种硅胶材料，它叫硅胶膜，然后呢往里注入树脂，它的原材料也是一种液态的，然后注入进去以后凝固了就变成固态的产品，然后这样一个模具呢大概能翻出15到20个这种产品，对，所以它的量产一般都会比较小。因为它的这种就是这种手办，它的这个涂装上色全部是需要这个设计师，还有这个就是如果是工人的话，他也是用手去用笔去涂的用笔去涂的，它是全部用手工来做的。然后 PVC 大货的话呢，基本上是开钢模以后呢是通过车间生产线去生产的对，比如像 PVC 上的玩具的一般面部表情都是用一印的方式，它是把那个脸那个部件搁在一个机器上，然后转一下印一下，转一下印一下，是这样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手办和这个 PVC 人形的一个主要区别吧。 对对对， 我觉得 咱们我记得有张图就是 GK 那张假肢 PG 那张图，对，它就可以 没有涂装的，是不是？ 对，这就是一个纯种的一个 GK 就是你如果你要去买 GK 啊，你到某宝去网店去买 GK， 你拿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也是等于没有组装的吗？ 没有，没组装， 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动手来把它组装起来。 对对对，因为这种产品一般是树脂材质的，它是比较容易碎的，所以它如果组装了以后遇到你家里可能 就 已经碎了。 明白了。那比如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啊，比如你看在漫展上也好，或者在很多手办店里面也好，大家为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去买这个手办的时候，那种手办是不是其实叫做 PVC 人形，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么说吧，就是 PVC 人形这个叫法，这就 是 我感觉 是吗？ 我感觉有点像从马路堆里刨出来这种叫法。PVC 人形更多是在日战啊，比如日本那边，他们去那个经常会使用 PVC 人形这种叫法。其实最早啊，手办所有手办其实都是树脂的。 对，我指的手办其实就是这种。 这种对，算是手办。 严格上来讲， 词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严格上来讲，这种叫 PVC 手办。手办是什么呢？就是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种 GK。因为当时最早啊，2008年之前，就是说这个业界的工艺啊，就是钢模工艺不完善的时候，其实像这种人形的手办，它只能是用那种翻模树脂那种形式做出来，因为那时候钢模它比较粗糙嘛，像这些你刚才你那个放出的那个 Cyber Lily 啊，像它的那个发梢啊，还有很多一些比较尖锐的地方啊，它没法去体现的，所以说只有 GK 这种一种材质形式。后来2008年以后，就是钢模工艺比较发达了，然后它可以把这些细节全做出来以后，逐渐的日本那边呢，为了区分它的这种材质，然后就有这样的叫法，就叫 GK 手办和 PVC 手办，或者 GK 人形、PVC 人形，就这种区分。逐渐的啊，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包括咱们在漫展上经常看到，就只有 PVC 了。然后慢慢的 GK 其实说白了是属于咱骨灰圈的叫法了，是吧？你在外面你 因为这个 看到了， 对于这种批量生产的产品，用树脂材质生产，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开钢模以后呢，它的是生产线生产，它成本会非常低而且一个钢模这个模具可以做出10万个产品， 就是效率非常高，就是 生产效率高。对，因为它就简化了很多人工生产的因素，因为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树脂翻模的，就是由这个涂装师手工涂装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可以是叫做手办就是高端一点手办。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叫做雕像产品，一般都还是用这种制作方法，因为这种大雕像它的尺寸可能在30厘米甚至40厘米或者更大， 是中大型的。 对，1:6甚至1:4 就关于 PVC 人形这儿还有个笑话就是之前咱们最早去做这个手办展区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拜访一些高人，然后高人就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专区就叫应该叫 PVC 成品区，因为这个是非常专业非常准确，有点类似于百科名词这种叫法了。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是个专业网站嘛，所以我们来个专业名词，然后觉得很高大上，然后听说就好几年大家不知道这区干什么的，什么叫 PVC 完成品呢、后来我们改叫手办专区啊，大家明白了，就是这意思。 手办， 所以说咱们的叫法呢就不要拗着 约定俗成了，是吧？ 嗯，对。 虽然这个词儿不准确，但是大家既然都这么叫了， 都这么叫，我们就入乡随俗了。 入乡随俗。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名词最后被网络传播了以后，然后最后大众用户最认可的那种说法，我觉得就可以了，没必要说非得是哪个专家来定义一下，对吧？因为这个。又不是做百科全书什么的， 年头就不流行专家了， 对对对， 年头就流行这个 草根 儿，草根儿。 就像你看平时，比如说我们过生日啊，就是给彼此做一个，就是说类似于手办，就是那种 Q 版的那种小人物、卡通人物，然后做出来也不是很大，也就十厘米左右吧。那种东西也叫手办吗？ 那个是可塑粘土吧？你说是定制那种是吧？ 嗯，它不是轻的，就是也是类似于那种材料了吧？ 那这个肯定是属于应该是雕像性质的， 雕像性 雕像工艺品了。 哦， 因为手办的话，肯定得是一大批量的去做这种去开模的。 哦， 对， 那种属于工艺品类， 严格来讲应该算工艺品是吧？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我们不要去纠结什么是手办，这事儿不太好说清楚。 对对对。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说那个做Funko那家公司上市了，Funko那个可能有一些玩家知道，其实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 PVC 成品玩具，然后它的特点就是脑袋都是方方的很大， 然后 那个新闻稿里写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手办公司，我估计很多做手办的人不会认为那个是手办的， 但是在大众的理解当中可能都会觉得笼统的把它叫做手办。 对， 现在这手办这个词儿已经被用的越来越广泛了， 其实我觉得 好去定义， 现在好像大众就是看到就感觉就是只要是卡通人物啊，卡通模型啊，或者是类似于玩具啊，这种都叫手办了。 对，尤其是我觉得比较广泛的定义是把这个日系美少女啊，包括一些漫威的形象，然后这种 PVC 的成品玩具，那他们可能都会叫做手办。然后呢，唯一区分的就是不可动的，一般不叫手办。 哦， 一般都是摆在那儿看的，叫手办的比较多。 哦， 对对对， 明白了。其实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在说啊，说什么样的算手办，什么样的算玩具，就在玩具和手办的这个界限当中，大家好像有一点点纠结。包括我看也有小伙伴提到了粘土，其实粘土的话就是这样材质的一个小小的，好像粘土的作品一般没有特别大型的，是不是？一般以小型的。 其实吧，这个也要解释一下啊，就是大家说的粘土人可能指的就是梁孝社出品的，就是 Good Smile 出品的那些 Q 版的，这种公仔吧，叫南方叫做公仔。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用粘土做的啊，这些产品也是用 PVC 注塑工艺生产出来的，它也是塑料的 啊，其实是叫做粘土，但它其实是塑料材质， 对，只是 那种很轻的那种。就是跟泡沫似的，就是那种很轻的那种东西，也就是做出来的，那种叫粘土吧？ 那是这样， 对，有一种材料就叫做轻粘土，有一些人用它来创作一些。 就是我说一下这个梁孝社的，它这个粘土人的系列它是怎么来的？最早日本那边有一些玩轻粘土或者可塑粘土的人，然后他们因为这个粘土吧，它的工艺就是说不会做的那个太具象太复杂，它只能做一种 Q 版的一些。大脑袋比较可爱的人形，然后呢，这种人形的形态，比如说一头身、二头身这种形态，逐渐流行出来之后，然后梁孝社根据这种人形象的比例，他就发明了一种，塑料的这种玩具系列啊，材质是 PVC 的，但是说他借鉴了那些达人玩粘土的这种造型的风格，但是为了让他们便于，就是尤其是让顾客便于理解，所以说就把这个系列就俗称为粘土人。 做成为粘土， 对，但本身它肯定不是说粘土做的。 明白了，但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关注，比如说 B 站上经常会有那种手作爱好者，他们自己会好像直播做粘土的这种，也是和这张图片很像的这种， 对对对， 小小的模玩，那他们用的是不是也是轻粘土的这种？ 对， 应该是用的这种材质， 或者可塑粘土。 好像感觉有点像橡皮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桌面上搓搓搓，然后自己用那个就什么小牙签啊，或者什么小刀那种小工具。 但是它这样，它就是经过一些钢化处理之后，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永久保存，至少你不去大力去摔的话，它会永久保存的。它会有 像这种自己在家做的这种作品，也可以达到长时间的保存。 可以的，可以，因为我们论坛还有一个专门拿面做手办的。 做面人。 面。但是做的他做的不是面人，做的特别具象那种了，有点像赛德兽那种大雕像那种。 哇，很厉害了。 对，都是可以那个完成，只要是 他有这个手艺是吧？ 嗯，那包括像这种手办上色的话，大家自己如果在家做的话，他们都会用什么样的颜料上色才能保持这种色泽的 长久性 呢？ 对， 嗯，一般都会用模型漆。 嗯，就专业的这种 模型漆。对，比如说像天空巨石盖亚这类模型漆，当然还有一些国产都可以。然后用喷笔啊，或者用掩盖带作为辅助。 嗯， 细节的地方可能用一些手涂，然后有现在可能流行。眼睛可能流行一些用直接用贴纸了，因为眼睛非常难涂嘛，就是简单一个流程。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绝活嘛， 是， 就是说做 GK 的一些达人，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嗯，其实刚跟大家介绍一些概念嘛，就包括什么 GK 啊，什么 PVC 啊，包括这个粘土，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名词是我们在玩这个模玩和手办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比如说像什么精品扭蛋，是不是？ 对。 那我们继续就看着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剩下的几个这个图片上面的概念，比如这个 Figma。 Figma 是这样 ，Figma 属于可动手办的一种。 嗯。 它呢本身就是一个。Max 系列下的一个玩具系列，它是1:12的比例，然后可用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球形玩具，然后加上一些替换脸的，可以让这个基本上现在新出的一些新款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人的骨骼的，可以摆出造型的这个样子的， 也就它每一个主要关节其实都是可动的， 对，都是可动的，包括腰啊。 也是可以 啊，表情动不了， 表情 脑袋可以转，但是表情不能再动，太小了。 那它是用什么就制作的呢？ 也是 PVC 材料 啊 ，PVC。 它是那样，它是关节用一些特殊的 球形关节， 对，球形，二是就是说用一种特别加固的一些材料。因为我见过一些国产盗版的这个马，就属于掰一下胯。头发掉了，再来一下腿折了， 扎心了。 对，这个还是有工艺，还是有难度的。 是， 对。 然后再包括在很多这个商场里面，大家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扭蛋机。 对。 然后大家只要投币之后出来这个小小的球状物，就是小小扭蛋了。 对。 然后其实每个扭蛋里面都会有一个小玩具，是吗？这个扭蛋里面的小模型是不是只能算玩具了？小。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算作是玩具 、 除了那个就是树脂的大雕像，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家里摆的摆件，或者它更接近一些艺术品，尤其是一些设计师的作品，剩下的其实都可以归于玩具这类。然后扭蛋呢，其实指的是这个一般的扭蛋都是小尺寸的 PVC 的产品，然后也是其实在日本那个扭蛋产品非常丰富，它已经不局限于都是一些动漫 IP 啊什么之类的了，就是包括很多的都是像日本有那个什么大阪文化系列呀，它把大阪的一些大阪大妈，然后呢还有这个大阪的好吃的。 大阪大妈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他把这个大阪街头的这日本大妈的形象啊，是一胖胖的女人的形象，然后做成了一个小扭蛋的一个产品。 这个有点好奇，会需要搜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他这个叫大阪文化这个系列呢，他就会把那个大阪的一些知名的建筑物，然后呢美食，然后一些东西，然后凑成一套。一般 大阪大妈只是其中的一款，是吧？ 对对对， 我以为有5-6款大妈。 那个是， 就是什么样的爱好者会去一次次投币，为了集齐一套6款的大妈？ 对对，他那个大阪文化系列，应该一般的一套扭蛋都是5到6款这样 啊。 就比如说这个大阪的名吃，是各种小吃啊，还有 对对对，有 它 好的食物。我记得有2样是食物，然后有一个是人物，然后有一个建筑啊，大概是这样。 哎，其实包括我看到那个在日本有一些扭蛋机里面，居然是卖袜子。 对， 就是扭出来， 扭出来还有袜子。 袜子 对，日本的扭蛋产品刚才说的特别丰富。之前我们那个我们自己的玩蛋区平台上也有，就是那个它是在扭蛋里还会放一些那个给小猫戴的那个头箍。 哇， 对，它是其实就跟你袜子差不多那种东西，弹性的，然后给猫戴在脑袋上的感觉特别有意思。 就突然感觉就是穿越次元壁，打破次元壁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扭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以为是一个袜子的小模型，结果扭出来发现是真的是一双袜子。 对对。对，其实扭蛋已经变成了一种产品销售的形式。 没错，然后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有没有玩过扭蛋机哈？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类的扭蛋？就比如说是这种比较正规的动漫或者游戏角色的这种扭蛋，还是说稀奇古怪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种大妈呀、袜子呀， 对对对， 就是各种比较奇特、比较有趣、比较新奇的扭蛋。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然后今天也是请到老申和高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对了， 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哎呀，我都不知道该用哪个词了。我们用 这个魔丸吧， 魔丸 我们来聊聊魔丸。那现在是一小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这个聊魔丸，待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七八动漫创始人老盛、还有52 Twins 产品经理高权。 高权 大家好。 咱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魔丸的话题。 魔丸的话题，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扭蛋还有扭蛋机是吧？ 对，扭蛋、说到扭 蛋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基本上热门的动漫 IP 应该都会有专门的扭蛋机， 是吗？ 好像是应该， 因为我就是我玩这些玩的少吧，因为但是我看到更多的扭蛋机。 你为什么要用质问的语气问我？ 直接是问懵你了。 我觉得应该是啊，就比较火、比较爆款的那些动漫 IP、肯定是有扭蛋机的，那肯定是啊。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 不要这么敷衍。好，你想说什么？ 我说其实我看到更多的就是那些扭蛋机，就是都是恐龙啊， 是 一些是比较多的、然后要不就是像还有小精灵啊， 还有各种什么可爱的猫。 对， 有一款扭蛋机就叫做可爱的猫，然后特别适合这个吸猫的人群来使用。 对， 没事 你继续吧。 没事，我说咱们就继续来聊哈，就刚刚说了扭蛋，下面我们来说说景品。 景品 什么叫做景品呢？ 景品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景品和那个手办其实很相似，但是景品就属于生产制作工艺就比较糙，因为景品一般都是在日本那边做一些抽奖活动用，可能就是发售可能就一二百款这种。然后呢，所以说 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还特地选了一个后面比较灰色墙的一个图，显得跟手办好像档次不太一样，是吧？但是其实景品中也是有一些精品的，但是说景品呢，它因为那个产量比较小，所以做工也是比较糙，所以说发行的渠道也是比较窄，所以它比手办要便宜很多。但是景品有一点好处，景品的不像手办工艺那么考究，所以它出的种类多。很多时候啊，比如说一个新番，比如说一季新番，可能有50个比较这个热门人物啊。那其中呢，可能只有5个最后做成手办了。但剩下那些怎么办？一般都在精品啊、盒袋啊、然后试玩中出现 啊。等于是剩下的45款，其实他们也已经开模做出来了，就成品。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要做成手办的话，它必须得做成很多很多，它才能合上本。然后这些不太有名的这些角色，他们可能做出来以后，可能又没有人那么多人买。所以就只能做成相对粗糙的一些精品， 主要是还是为了控制成本吧。 所 以可能一些细节 就 会做。 就这时候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手办的所有的类型啊，可大致称为手办、精品、核弹、食玩、扭蛋。 食玩就是我们吃东西送的那些小 吃东西送的一些小的 这个这五种可以统称叫塑料小人是吧？ 那我就我小时候吃干脆面送扑克牌，那扑克牌能叫做十万吗？ 理论上可以， 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是 吧？那不都是钥匙链吗？ 那你的很高级，我那是就是一包方便干脆面里面有一张扑克牌， 那不是扑克牌，那叫卡。卡片 是扑克牌，只不过那扑克牌会和当时的这个联动，不是动画片了，就是当时的电视剧的 IP 做联动， 水浒啊之类的， 还珠格格 啊，说什么的，还集齐108将， 就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悲惨的故事，就当时为了集还珠格格的扑克牌，然后让我妈妈买了一整箱方便面，然后买回家发现那一整箱方便面里面全是一张牌，你 哇，有这个几率也很小哎。 不是，因为其实你很能说明问题啊，就人家生产整箱，这一箱里面就是那一张牌，只不过你就是比如说你小卖部里他会拆好多箱方便面，然后干脆面在那儿摆，所以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牌，但是你真是买一箱就一种牌。 其实而且其实很多 还吃了一个月的干脆面。 很多商家呢其实还是就有一些牌是比较容易抽到的，还有一些是就很难抽到，给你弄成孤品啊什么精品啊。 就那种闪卡吗？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就是那种很稀有的，就是这个就是手办和精品的区别，对不对？ 你这个举一反三，好吧，服你的脑洞。 还好。 嗯，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有食玩，还有一个叫盒什么？ 盒蛋其实跟扭蛋差不太多，一般盒蛋呢就是用白卡纸小盒包装，大概可能10厘米或者更大一点左右的这样一个，长方条的， 长方条， 也应该是一个立方体的盒吧。对，其实跟扭蛋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包装形式不一样。盒蛋的尺寸呢，一般扭蛋的尺寸可能就5到6厘米，然后盒蛋的尺寸呢，可能就是在8到10厘米， 稍微大一点点。 对，就是大一点的 PVC 小人儿。 那个也是就是抽的吗？ 对，它叫盒蛋和扭蛋，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它们都是盲盒，就是你在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你只知道这一套有5款，它会随机拿到一个， 所以有一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种。 对，是这样， 很吸引人。 对，国内超市可能见不到，在日本超市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就是盒蛋，它盒子是打开的，然后里头很多盒子呢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一盒里有8款，其中有个隐藏款，然后你就挑一盒。 我想到了，有那个，一个鸡蛋上有一个小蛋人儿，就是有一个那个鸡蛋，那叫什么鸡，就是一个黄黄的小鸡蛋，在一，哎，算了，不提那个。 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打开一个盒子，告诉你们里面有一个精品，然后你挑，那就跟吃干脆面是一样的。 差不多，但是它绝不会出现你买一箱，这一箱里都是一种情况。 对，一般都是全什么全4种、全5种、全8种，然后但是你从外观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对。 那假如说它这有8个，它8个都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它可以保证你这一盒，你要买那大盒啊，肯定是凑齐了。但是买其中一个就不一定了。 他老方说那种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这一套是5种，然后这一大盒里有8个。然后会有3重样的 哦，是这种，是 对对对，也有这种， 确实。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啊，下一张图叫做机甲，那这个机甲和模型看上去好像哦。 嗯，这也正好咱们拿了一个样品，这是孩之宝出品的一个变形金刚， 这就属于机甲吗？ 典型的机甲玩具，对。 那机甲和模型有啥区别嘞？ 模型它需要拼，机甲呢，我打开一下啊，机甲玩具呢，它不需要拼装了。 哦，就是成品了。 这我刚才把握过，里头正常也应该是人，应该 是 个人形。对，打开你这是那个大黄蜂。 嗯， 然后我这里我特地选了一个级别比较低的，可能马上就能变成形成这种。 哇！ 那如果要是选 见证奇迹的时刻，同志们， 如果要选择一个比较难的变形金刚，可能就变不了这么快了啊。 好厉害！ 这个你也不用挖，因为这盒上写的这个6+，就是6岁到6岁就可以玩了。 像这种，它最高的一般都是，那个写着多大的？ 那个14，一般是14+，就是说所有成人都可以玩。 一般14+和6+的区别在于？ 6+就是说它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棱角，一般幼儿学龄前儿童可以玩。 但如果你比如说大黑蜂，它的脚原作应该是非常尖的吧，还能顶顶人什么的。那你要做成非常尖的，好吧，小孩玩不了了。 只要你注意安全方面。 对，你就是在至少在14岁以上了。 我以为是更复杂了一些呢。 也当然了，那种肯定也会更复杂的。就是说这种呢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因为有的变形金刚其实是特别复杂。像以前我们直播，我就变了一款第三方的一个机器恐龙啊，光条大腿变了一个半钟头。 哇！ 大家就在急说这个有生之年能不能变完了？ 下回能不能只带那根腿在我们节目里面？一个小时我们就看老生和高泉在那变那条腿，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好像都是在玩这些，就变形金刚之类的。 男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 对，然后就是各种就是变换啊什么的。我觉得就 很有乐趣。 对，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都是这种，现在好像更多的就是不可变的了，就是出在哪里。 现在其实变形金刚的用户还是有一大批的，对对对，尤其是一些年龄像我们这个70后、80后这一批人是看着变形金刚长大的，就是还是非常铁粉的。 铁粉。 所以小伙伴们也长姿势了。这个模型和机甲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需要自己拼装的，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成品性质的。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两张图片就都是模型的图片了。 对对。 那可以看这个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它这个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咱正好介绍一下模型的分类啊。你现在看到的这款其实就是万代出的 PG 系列，是1:60的一个比例，然后它可能每一款可能有至少1000个以上的零件， 哇， 然后去组装成一款啊。它现在展示这个图片就是说 PG 包头女妖准备形态，这个当时我记得我在编辑部组装了2天差不多。 才组装一个， 对，因为咱们要出评测嘛，所以就赶着去出啊。 这也属于是一个细活， 很细。正常来讲，如果你要是休闲的玩的话，这一个模型可能可以做 一个半个月。 那太懒了，那个一个礼拜是正常的。但是它这个不完全是这么复杂的，它有比这个等级低的，就像1:100的 MP 系列，这个零件大约有个复杂的200-300个零件，你可以很快乐的拼一个下午去拼完。然后呢比它再那个简单一些的有 RG 系列。RG 系列是1:144的。 大家拿个小本本赶紧记一下。 这个不用记啊，这个7-8人都有。 对，确实是。 比这再简单一些的就是 HG 系列。HG 系列虽然也是1:144，但是它没有像 RG 一样的骨架。所以说可能在30-40分钟就能拼完一款。然后再简单一些的， 就这个了， 就是这个了，对 ，SD 系列， SD 系列，对，这个可能你要快的话，可能10几分钟可能就能拼完， 所以就是不同的种类，它这个拼装的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复杂程度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或者甚至你的智商啊，去选择 自己的智商， 去选择你适合你的模型。 有没有就是肯定拼不出来的这种？ 有，真的有。 是吗？那它的生产的意义在于？ 没有，对，它不会 挑战大家耐心。 它不是理论上拼不出来啊，就是你太懒了，我觉得。反正我是只玩的 MG 系列 ，PG 其实没碰。 PG 一般是有多少个零件？ 刚才1000多个零件，就是它非常大，它可能得这么高吧拼出来。 对 ，PG 就是1:60的，对。这样我再稍微提一下咱关于这个模型比例啊，有的你看买东西，包括买手办，其实也是一样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个比例问题， 是， 比如机甲系列啊，它就会你遇到个1:100、1:144，这是怎么来的？就好比说这个78高达，它的原设，动画里啊是18米 啊， 那么1:100的，你就能知道它成品拼出来是啥样，是18厘米，对吧？ 对， 你要是1:60的，你就能知道是大约30厘米，1:144呢？自己算吧，那我就自己算吧，这个不好除了。 所以资深玩家首先都会看一下它这个 比例， 模型的比例。 对，模型比例这个很关键。就比如说你要买手办，其实也是的。手办它一般常见的比例，比如说1:8，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高端手办的比例。中低端手办呢，比如说有1:10、1:12，像飞鸽马就是1:12的。那可能还有1:20、1:24，那就太小了，那是3.75寸之类的这个比例的。就是你光看书面书上看这个比例，你大致你就可以猜出这个正版的玩具的模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 怎么样，明月？咱们平常 比例越低的，它的价格会越高。就比如说1:4啊，或者是1:3， 1:4也有，还有1:1的呢，1:1的就得上万元了。就1:1，它就比如说一个人买个1:1的一个手办， 它不是充气儿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塑料了。这个日本那边也有，好像一比一的雷姆，一般得有两三万元吧。 海厂那 有 那个一比一的独角兽 啊，那太惨了。 是，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七八动漫，也是在专注做这种魔丸的这个评测研究，是吧？ 啊，对，魔丸媒体就属于资料库啊，评测还有大家论坛讨论啊，就大家有什么对魔性玩具不懂的地方，其实都可以，一是先来资料库看一下，查查能不能找到，直接找到，直接找不到的话就到论坛去可以去问他。 对，七八的资讯是很全的，就是日本啊，出了什么新手办，这边都会第一时间更新。 哇，所以大家一方面可以知道最新鲜的资讯，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对哪一些方面不太了解，或者想看到某一款产品的评测，也可以在我们的七八动漫上面找到。 对， 包括我们五二 Toys 现在主要的业务也是在生产制作手办上面吗？ 对，五二 Toys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玩具品牌，我公司名字不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好记。然后呢，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刚才这个今天拿过来，这是我们做的一个 Box 系列的变形玩具， 可以给大家看一眼，但这个不属于大家，这个属于明月了。 对， 因为刚才我已经拼装了半天了，非常好玩着的。哇， 这些我们都留下，我们带走一片云彩。 这个是一个 Box 系列的变形玩具的第二弹，它是一个星星。 哇，刚才我拼了半天没有拼出来， 这个我已经很熟练了。对， 我知道，刚才我拼了半天没有拼出来。 刚才真的明月吭哧吭哧在掰了半天说，最后还是弱弱的说，这个怎么变？ 我是一个不喜欢看说明书的男人。 对，这个第一次我变的时候也是看了半天说明书的。这个猩猩呢，因为设计的变形还是比较巧妙的，它在胸甲这块变形比较有意思。所以它稍微麻烦一点，就是第一次变可能就是不知道胸甲这块怎么变，就会这基本上就成型了。 可以稍微举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对，是这个是吧？ 对， 就是我们的视频， 非常厉害，是不是？其实我像那个明月的那一款，就是比较适合男孩子玩嘛。然后像我这种少女，就当然要有一种少女的样子啦。所以我这个是樱花版的这个小魔丸， 咱们换换吧。 但是这个好像我这个是不是会变形起来比较简单？ 对，你那个你可以试一下，那个应该很容易就 变了。我就不在节目上面露怯了，万一正确的 没关系，你可以先跟大家说着，然后我这边 啊，对的，那你可以你慢慢来玩一下，好不好？ 好，这个怎么打？ 你怎么打开盒都不知道， 来， 对，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了。 别急，你不要看着我。 像我这个，像这个是属于，属于玩具是吗？属于魔丸吗？ 这个其实就是变形玩具吧， 变形玩具。 对，而且这个 Box 系列是我们做的一个这种叫做平台玩具。它有平台玩具，它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都会变成一个方块。像第一个那个龙呢，它是一个4厘米的方块。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生产的大猩猩，然后猛犸象、三角龙都会变成一个5厘米的方块。 哇，真的太好 看了，它是一个立方体。 樱花粉的龙，哎。 对。 哇，真的是。 当然它现在。 而且这还有香味。 有香味。 对，这里头放了香珠。 厉害了。 哇。 当然大家也不要眼馋，因为这也是属于我的。但是这个后续还会再生产的。 会的。 所以大家想，如果喜欢这个带樱花香味的樱花小龙的话，也可以就是多多关注这个产品的信息。好像可以了。 我变 了， 这样就完了吗？ 我看一下你变成什么样了。脚还没变过来。 手 可以拽开。 还有两只手在那个在那个大腿根那儿，就有两个手就可以把它变出来。 看看这个。 但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这个有适用的年龄吗？15+啊，明月你有15+的智商了。 15+，哎，看到了没有？ 有什么可洋洋得意的吗？ 开心死了。 其实今天还本来想跟大家就是聊一下怎么来挑选模型和手办，但是我看时间原因确实是比较紧张。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再专门做一期，就是怎么教大家来挑选各种各样的魔丸产品。 对。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这种模型的厂商也是非常的多的， 非常多。 然后我也从七八动漫上面截了一张图。然后这是我们列出来的部分厂商的这个名字，是不是？ 对，主流厂商。 那像这些主流厂商，他们就可不可以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来讲讲他们主要生产产品的风格？ 哦，这个老盛来讲一下。老盛， 厂商这样啊，就是萌玩系是分两种风格，就是日系和美系。 日系 就偏重比较细腻的那种美少女啊，大腿啊什么那种感觉。美系的就是比较粗犷的，然后非常有点那种做旧机甲，然后非常刻画的非常那个真实细节啊，这种 然后日系的主要厂商就是说万代， 万代 就是这个图上最左上角的那个， 万代应该是最大的玩具公司， 对，它是模型也有，然后手办也出，然后尤其是可动手办都是非常厉害，像 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厂商嘛。 对对对对，哪项它也哪项腿它也不短，甚至它还做一些美系的东西，像星战的模型啊，做的都很好。主打就是这个高达模型系列。 高达系列。 对对，另外还有这个在日本销量属于数二的，就是铠甲勇士系列。另外奥特曼系列也是它的版权，所以说它。它的生产线那真是非常丰富，基本上快顶上那个日系的动漫周边的半边天了。 哦，所以它其实在这个世界范围内也算是非常 算是亚洲有名。但你说那个世界有名的话，它可能还是比不上这个美系的孩之宝，还有美泰，这个也就是美系的两大巨头吧，相当于 十五家的明月举着手上， 对对对对对， 手 出来了， 洋洋 这是一个完整的手办， 可以打100分了，这个 特别的，哎呦，还是这么拿的吧，特别的少女，哎， 是特别的少女， 对，非常 好，特别的好，给我吧，这是我的了， 给你吧， 好开心，好，那我们的老师我们会高全去介绍了， 对对，刚才说到的那个孩之宝就是美系这边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厂商了，因为大家知道孩之宝最早就是说做变形金刚系列，就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世界非常有名了，然后后来他又拿到了漫威和那个星战的版权，可以说属于他应该已经算是美系的厂商中的中流砥柱了，其次美系还有美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是芭比娃娃系列，每年属于说产量就是非常高，就是属于世界知名品牌吧，对吧？但是在圈内呢，可能大家说一说美泰，可能更多想到就是 DC 系列的，就是 DC 的、DC 跟漫威的就是两大那个美系的那个形象巨头嘛，然后他们那个 DC 的产品主要就是由美泰去生产的。 哎，其实我看到了有一个名字叫做兽屋，兽屋我一直以为只是一个店，好像一个实体店的名字叫兽屋，它其实也是自己生产吗？还是说那两个这个兽屋和那个卖手办的兽屋是没有关系的？ 它这样，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非常像卖寿司是吧？ 对， 而且尤其它的这个 logo 啊，就是一个绿长条，有点像这个芥末寿司的感觉是吧？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跨手办和模型制造的非常全面的一个厂商。在那个光看模型的话，属于模玩界在这个日系中算是第二大厂商。手办呢也能排到前五名。属于一个非常综合，但是手办它呢，兽屋和万代其实都没有 GSC 专业。就是说刚才咱们看到粘土人系列的那个。那个 GSC 啊，全程就叫 Cool Smile， 然后国内称叫梁校舍，当然大家可能管他们叫尖校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他的这个 logo 是一个笑脸 啊， 然后东西卖的又很贵，大家一边掏着钱一边说， 大家一边吃着土，然后一边嘴里抱怨着，一边在剁手。 其实是一种又爱又恨的一种称呼，是吧？ 明白了，其实属于一个爱称了。 哎，对对对。但是说到了日系的厂商啊，咱还得提一嘴海洋堂了。海洋堂属于日系，属于先驱，应该属于很多技术啊，很多的形象，很多系列其实都是从海洋堂去最先属于一个先驱研发出来的。包括比如说最早的最完善的这种可动系列啊，海洋堂三口式系列，都是要比后来之前咱们提到那个飞鸽马要早很多年。但是他们就属于有点前浪死在沙滩上那种感觉，是吧？他们我觉得应该是输在了一个形象授权上，他们比较玩文艺范儿的，就艺术 是 特别商业的感觉， 很跟爆款。 对，他们 原创形象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 原创 就是你看像 GSC 正在耕耘那些那个新番形象的时候啊，海洋堂就出一些佛像。 哦，那也是很有自己特色。 对对，刚才也说的扭蛋，海洋堂其实出了很多的扭蛋产品。 对，非常有范儿的一个公司，就是说你要是想玩。一说玩海洋堂的感觉，立刻就比这个 GSC 和万代好像文艺范儿又高了一点，对不对？ 对， 格调 直接不一样了， 有点一个像去大悦城买东西，一个去西九八买东西那种感觉。 明白了。那其他的一些厂商还有没有比较有特点的？ 美系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厂商，一个就是赛特兽，赛特兽是专门做美系大雕像这种 这种公司的，他们本来的设计师啊，就都是那些好莱坞的那些个那些造型雕像师赋予出来的劳动力。因为现在这个好莱坞那边他们的那个 CG 技术非常发达了，就是本来是八几年培养出大量的这种道具师，到九几年开始，哎，就用不上这么多人了，全都是动画 CG 了，这些造型师怎么办是吧？ 就是另谋副业， 他们就开始，对，他们就开始生产一些雕像产品，然后呢，赛德寿就是说集合这些造型师，然后他们出的一些非常好的大雕像，每一个可能都是有编号，而且生产的都不多， 那也是走高端路线喽， 高端路线， 纯高端，对，他一个雕像可能会卖几千上万都有可能。 那真的是比较适合高端玩家去收藏。 对对对对，尤其是适合这种房子比较大的。 对，必须家里得有地儿。 好伤心啊！ 所以家里没地儿了，还是玩玩扭蛋，想省地儿。 一个雕像 入手很多。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厂商，就是说你要是想玩美系周边呢，你又喜欢雕像，然后你又房子没那么大，你就可以玩。 我家条件好打击人啊。 对，你可以玩 HT。就是 Hot Toys， 就是一个香港公司，他们就是擅长一些面雕和细节，然后做钢铁侠呀，就基本上跟那托尼斯塔克在那个电影中已经99%的神似了。然后他们做的冰人呢、可动关节啊，都是非常好，但是 属于性价比是不是也比较高了？ 也不便宜， 性价比其实应该算性价比高，因为凡是能做得好的玩具公司，它产品的性价比都是高的。 对对。 但是它这种，比如说像冰人，就是可动人偶这种1:6的，本身单价就高。像我前一阵订那永度。1500-600块钱吧，大概是， 这都属于便宜的。 对对对，但是那个真的特别好做，就是那个头雕一看，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中永度那个角色嘛，然后一下就打动我了，就是咬着牙买吧。 哎，您想，就是如果我们要想买手办的话，就是除了去实体店买，就是如果要是在网上，比如说在某宝上，我们怎么对怎么看？是正品，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来聊聊，因为我们今天确实节目时间比较有限嘛，是不是？然后可以讲讲，比如说我们是刚刚踏入手办圈的这个小白小萌新，应该怎么去挑选手办？ 对， 包括可能大家也会，因为这个毕竟是可能很多网络上的产品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那我们在挑选之前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包括我们的心爱的手办运到家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检查它 的 外观是否完好，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它是一个正品还是一个高仿品，这个我觉得可以聊一期节目了。包括这个我们的老生和高泉会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这个购置手办的这个条不归路。 对对，下次我们可以多带一点样品过来。 对，没错。哎，一定要把看家的宝贝来给我们开开眼， 对，拿过来让我们开开眼。 我们可以带一些非常崩的国产手办， 非常崩。好，我们都可以都看一看，是不是？ 对，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生和高泉做客直播间， 感谢二位，谢谢，辛苦， 大家再见。 那同时呢，如果大家看节目感到开心，也不妨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我们的群号是 56756669，你突然，我正在看稿， 你是个合格的漫游观察员。 好的，也欢迎大家加入那个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 欢迎 继 续 收 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 那我们就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